些。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 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我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下打冷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北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今天王哥这打扮很漂亮吧？ 这个很久没有这个出现在江湖上的耳机又重新出现了啊！ 对， 在咱们节目试播的时候，我的小耳机上面是戴着小耳朵，最近变成了小恶魔角， 恶兽了。 不，证明我对于工作这一如既往的这个认真而这个坚持。 这多大投入啊！ 多大投入？这郑磊死活都不给我报销，是不是？ 忘了这是，所以他就一直没戴嘛。 对，所以这就是啊，这可视化系统我们对于我们工作生活的一些改变和影响。像我们常规广播主持人戴耳机戴那破破烂烂耳机，真的说来、就是、 你才戴破破烂烂的耳机呢。 对，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这种视频的要求啊。但是呢，因为现在我们要顾及到我们这个很多在直播在线的互联网的网友们，为了让画面更加可观可看，郑磊每天敷面膜，真的、啊、是不是？ 这事儿我不认都不行啊。这个我在这个时候他现在给我们贴这么一个标签告诉大家我每天干什么，我现在啊死皮赖脸就不承认，显得多那什么呀， 多不敬业呀。所以我们真的是对镜头现在 就服 有要求了啊。 大意思啊，15块钱20片的东西多说都便宜。 哎，郑磊，你假睫毛开了。 我是吗？ 双眼皮贴也掉了。 哎，这个粉底也是不是有点这个白了， 微微有点脱妆 啊。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首先其实徐然来了好多次了，我一直没碰上，今天特别特别荣幸，我们电台的著名编剧啊、编辑啊、写手啊， 导演啊，徐导 好。 大家好，我是徐然。 虽然我们是同事，但是在单位里见着面或者私下聊到的时候，都是徐导， 对， 真的都是这么说的。徐导， 真的这个特别有才华。 对，我们才大牛啊！ 等什么时候徐然的这个剧本啊、新戏啊上映的时候啊，我们一定把他拉来直播间，再好好的做一期。 哎，必须的。 嗯，好，再来介绍一下，也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主持人大佐。大佐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我们优秀的年轻同事啊。 啊，大佐也今天一起来跟我们围读剧本。今天呢，咱们读的是炊事班的故事。啊，炊事班的故事，他们两个经历不多，我们两个经历了800遍了。 我真是炊事班故事，当时那个时候家里那个电视啊，我记得还用的是，因为家里有大有小电视，大电视在看爸爸妈妈爱看的，小电视我就看我爱看的。但小电视是因为之前淘汰下来的，就上面带天线的那种，对，带天线那一种啊。完了，然后就是你碰它雪花就没，不碰雪花就有。然后我在想，我说我也不能总把着它看电视啊，我说我买二斤肉挂上吧。但是就是在那个年代陪伴着我童年的记忆嘛。 嗯，童年的记忆啊， 真的是童年啊，不开玩笑的。 我看的时候都工作了。其实你这个必须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那个歌啊，我特别特别熟悉，一放就知道炊事班的故事。 当当当当当， 来一遍， 别呀， 几句就可以。 别 我 大少 大烧窝的金饭菜香喷喷，我们保障有力，炊事班里练精兵，当当当当。 好好漂亮，好，真的很厉害啊！ 看看咱这个影视剧的素养是不是？ 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哎、 对， 首先介绍的是第一部， 哎，第一部叫做《使徒行者二》啊，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8491万，这个是18号刚刚上的《使徒行者二》啊、嗯、演的第一集。该剧讲述的是2010年啊，就是《使徒行者一》里边的那个卓 Sir 老大卓凯， 卓凯 秘密的前往泰国曼谷，和潜伏在当地的香港 CIB 卧底进行打击泰国毒枭的行动。就在大家伙完成任务马上离开泰国的时候，一场爆炸令卓凯手底下的卧底全部葬身火海。与此同时啊，卓凯的好朋友兼 CIB 的督察黎瑞全原因不明的被杀害，留下了一个还没有正式成为卧底的女警郑淑梅，由卓凯接手指导。卓凯知道这个啊，他那个全瑞全手底下啊，这还有其他身份被删除的信息，为了还原瑞全之死的真相，必须把卧底全都找出来。卓凯和淑梅就开始寻找卧底的工作。 嗯， 而另一方面啊，那个地方势力社团帮派长兴坐馆魏德信打算重建帮会，对于字头里的叔父那一辈儿就赶尽杀绝。这秦欢喜啊，欢喜叔啊，虽然逃过一劫，爱妻却死在他怀中。事后呢，欢喜就潜入了警署。欢喜也是卧底嘛，因为电影和电视剧版已经揭秘了啊。 今天真该把杨欢喜叫来。 欢喜啊，就删除了自己的卧底档案，彻彻底底的就成为了黑道中人，并成立了新字头符合，是要和德信拼个你死我活。而卓凯和淑梅陆续确认了这个少峰和天堂的卧底身份，为了尽快找到其他还没有被找到的卧底啊，卓凯呢更是亲自的潜入长兴，遇到了专门替德信处理黑钱生意的佳丽，从而更加深入的发现了犯罪世界的另一面。 嗯，好，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二部啊。第二部《 使徒行者》的一二部，我还真的都就是第一部一直都在看，电影也都有看。第二部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但是还是用我们昨天节目那句话，现在还没养肥呢。 没养肥呢、啊。 你看那个预告片，但是你就觉得啊，这一部就有钱， 有钱 大制作， 一开始就在泰国。你想原来的都是在什么？ 一般 茶餐厅啊， 对 吧？然后那个就是家里啊，什么外卖啊， 一般我们就来个，以前我们觉得在泰安，然后现在这变成泰国了，这一下就不一样了啊！ 是啊，大制作。 嗯，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高能医少》。高能医少呢，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达到了1197万。讲述了这个拥有透视能力的男主角呀、啊，阴差阳错考上这个史上最强顶级医科大学。哎，这学习成绩挺好啊，估计累成什么样呢、 啊？ 与宿舍四兄弟在医学院一同成长的这个热血故事。自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华一龙，为了替孤儿院的孩子们治病，考入了全国顶尖的医学院，在这里结识了魔鬼导师段天成、跆拳道小女孩厉小草、学霸楚风、农村来的好开心和富二代全美。那几个性格各异的医学生呢，是朝夕相对，在实现理想的路途中呢，是并肩而行。但与伙伴的这个相处和老师的交锋中呢，华一龙获得了伙伴们珍贵的友谊，与厉小草的这个恋情也逐渐发展，和段天成呢，也从相互对抗到相互认同，最终在伙伴们的帮助之下呢，帮助段天成完成了脑瘤手术，从一个对医学一无所知的少年郎，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医学生。 哎，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哈，第三部叫做《爱情碎碎念心动记》，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42万。爱情碎碎念聚焦年轻群体共有问题，生动再现了恋爱、职场等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出现的小问题，引起了广大年轻人的共鸣。爱情碎碎念剧情轻松而搞笑，就是第一季播出之后啊，引发了这个网上的热议啊。而追逐记讲述了恋爱记这个恋爱基础啊基本上为零的海归女青年阿卡回国之后啊，偶然邂逅了她的男神陆凡，在万能哥哥和神助攻好友的帮助下，鼓起勇气和情敌 Maggie 正面竞争，展开了一段坎坷爆笑的追爱之旅。而爱情碎碎念心动记当中啊，随着陆凡远赴印尼拓展业务，公司的合伙人吴影代替陆凡接管公司，看到了工作上十分出色的阿卡之后啊，深深的迷恋上了他，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对他展开追求。而由于吴影啊性格比较傲娇，导致啊这个追求的路上遇到了很多障碍，也有很多笑料。 好，我们再来看看网大方面啊。首先介绍第一部呢是《血战铜锣湾三》啊，那已经拍到第三部了。 又是地方势力社团题材的 铜锣湾嘛？你想想当年的《古惑仔》系列，铜锣湾扛把子等等的啊， 对对 啊，浩南哥啊，但这个讲的不是爱浩南哥了。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啊，播放量达到了361万。讲述了大陆女孩月然在香港读大学，一天呀、啊，她被流氓骚扰，陷入了危机。红星古惑仔啸天呢是出手相救，并因为这个意外伤人入狱2年。这个时候呢，月然对啸天一见钟情，英雄救美嘛。那2年后，啸天出狱，即将以香港大学优秀毕业生身份毕业的月然找到了啸天进行表白。那面对特别悬殊的社会身份的差距，一开始呢，啸天并不敢接受他的爱。后来在月然的积极鼓励之下，重新做人，接手了祖传的武馆，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时与月然定下婚约。但是你想想，故事这么简单吗？当他们就要结婚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出事儿了。 哎呀，真的是非常，这叫什么？非常跌宕起伏的剧情哈、啊，引人入胜。第二部影片呢叫做《电竞杀机》，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1万。影片《电竞杀机》讲述的是男主角创立的游戏公司在开发一款体感体验的 VR ARPG 即时战略游戏的时候，这出现了问题，导致他为这个他自己啊，身为游戏研究员的未婚妻啊，在进行真人测试的时候，困在游戏里出不来了。在种种危机之下，男主角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去拯救自己的未婚妻。除了惊险的游戏情节，男主的营救行动和主角二人的感情线同时牵动人心，而剧中网络游戏这个推动剧情发展也成为了大家热议的焦点。其实最近改编自热门 IP VV 一笑很倾城啊，相继登陆各大荧幕和影视平台之后啊，就已经引起了超高的话题性和关注度。这个电竞类的游戏题材也出现在了大众视线当中，点燃了市场热点的新元素，不知道这电竞杀机能不能再次掀起这样的收视狂潮啊？我们拭目以待。 好，我们再介绍的第三部网大呢是《侠在江湖飘》。那您看看，您不在江湖飘，您去哪儿啊？ 谁能不挨刀？ 后面那句不说了啊。好，播放平台爱奇艺，这个播放量达到了20万，也是以武侠为主线，用比较夸张恶搞的方式呢来调侃武侠，以现代的这种无厘头的这种思维呢，呈现出一个别样的武林，并把现代人的发朋友圈啊、看报啊等生活方式放到了古代，营造出的这么一个别样的喜剧效果，也是以明朝万历年间忠臣杨大人因为弹劾东厂而遭受到了这个奸臣的迫害，将刚出世的婴儿托付给胡大侠。胡大侠一路遭受追杀，遇上蜀山寻求绝世高手的相助。这个蜀山呢是薯条的薯。一想起了这个托孤之事啊，尤其是胡大侠，想起了当年胡一刀和这个苗人凤的故事啊。这个想，你看一下想到这儿了，是不是他也借鉴了这个东西呢？我们也不知道， 背不住保不齐啊。 大家呢感兴趣呢可以看一下。那好，上半时段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网剧和网大，下半时段呢，我们唯独剧本呢是炊事班的故事，在唯独 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哎，这是运动员进行曲， 不是人家那个开场的那个每一集小标题的时候的背景音乐，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对，其实下半段呢，我们还要聊一个小话题，就是腾讯啊，在前天的时候呢，一下发布了43个影视项目，是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手笔啊，也跟我们这个编剧徐冉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他的看法， 深刻了。 深刻 了吗？啊，我们节目一直都是这么有内涵有深度。 那好，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见。 阅卷星河，长路漫漫，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舍五厘米，六尘不干，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障，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归人为师生死无关，山河俗世真假界，尘缘三聚不分明难断，唯有这铁棒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天天打冷喷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每天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伙伴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我们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都是我们的同事啊。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大编辑、大编剧徐然。徐然你好。 大家好，我是徐然。 哎，欢迎我们的徐导， 我们 电台大牛 啊，大牛， 大牛， 青年广播的青年主持人大左，大左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大左。 欢迎我们的年轻的同事啊。 刚才也预告了一下啊，咱们下半时段的开头呢不是深刻，这事儿其实挺大的啊，在咱们这个影视行业，这涉及到了电影、电视剧、网剧、网大一大堆啊。腾讯影业呢，这个在9月17号前天晚上啊，就是开这个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的。当时很多很多的行内知名人士都参与了啊。在发布会上呢，集中发布了《庆余年》呐，《上海堡垒》啊，《藏地密码》呀，《古董局中局》《网球王子》，一共43个影视项目的所有的消息和进展。其实就不声不响的，它有些已经拍完了，有些已经在筹划中了，有些基本全立项了。其实这个特别特别的大手笔，无论是其中有10部是大卡司加盟的这个电影之外，还有大量的是那种 IP 的或者是续集的，还有一系列的就是我们以前就是特别熟悉的一些作者的网文的改编。你比如《庆余年》就是猫腻的，猫腻的现在这个应该是，现在还有一部它已经上映，鹿晗那一部叫什么？ 择天记， 择天记， 对， 择天记，那部已经上映了，拍了。 对对对， 其实择天记还没写完呢， 肯定还有， 对， 后面还有 网文嘛，没有600-700万字，你怎么好意思跟人打招呼？那其实就想跟这个徐然说一说，徐然呢一直在这个编剧行业呢，也是很长时间了。其实我们电影、电视剧和现在这两年风生水起的网剧、网大，它的取材其实区别特别大。你自己感觉这四种我们的这个影视类型，他们的取材这几项都有什么区别呢？ 就怎么讲呢，就是比如说现在你就以这个传统的，就是因为怎么讲，就网剧吧，它是一个新媒体，相当于是一个网络媒体。而且这个网络媒体呢，它就不像咱们传统媒体一样，咱们是线性传播的，就是你这个时间都是排好的， 对不对？然后它那个就是点播，所以它对它相当于是分众的一个传媒嘛。所以看网剧的人，就是每年这种互联网都有报告，就是我是听爱奇艺的人告诉我说，基本上网剧呢是以12到18岁的女性，这是他们的观众画像。 这算夸你吗，王哥？ 啊，算，我毕竟占了下限12岁嘛，对不对？ 对，毕竟占了12岁啊。 对， 然后就是说是一，就是当然也不是完全的女性向，就每一个网剧的他那个观众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你看《最好的我们》这种，肯定就是校园戏的话，你看现在校园戏那么多，或者是以这个中学生、大学生，或者是以这个少年，就古装也好，就是为主角的这种戏，其实他们面向的都是比较 我们讲低龄化一点的这些观众，而且他是女性向还是男性向，他其实非常的清晰。 嗯， 你像比如说咱们电视台，咱们看的那些电视剧啊，首先你要看电视台的定位，就比如说电视台里面像湖南卫视，这是已经是非常年轻的一个 定位， 非常低龄化了， 对不对？然后他的受众观众画像是80后的女性， 嗯， 就其实那80或者是85后的女性就已经是他们那个剧集的受众啊，就是电视剧的受众，就是说这你跟网络受众它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而且它是一个怎么讲呢，大众传播的渠道，就是说一般看电视的人他可能年龄段会稍微大一点，而且他是那种就是说你在这个时段看这个剧你是没有选择，就是你的选择性没有像网剧那么多， 这点就这个， 对，所以网剧你像他为什么现在腾讯相当于或者是爱奇艺或者是优酷像这些平台相当于已经能够达到甚至超过，你看像腾讯这次相当于已经快要超过一个一线卫视的制作和购买能力了， 这43项 砸在这儿， 真的已经超过了。 就是你咱们扒拉把他那些电视剧的东西扒拉出来，它其实已经是，涵盖了有些网台剧，就是 网台 可以在那个网台联播的。其次呢，它还有些纯网的项目。 对， 嗯， 其实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徐然，因为啊，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网剧和网大跟传统的电影电视剧，不是传统，包括就现在的这种电影电视剧来讲呢，它的取材和它对这个受众的这个年龄段的这种区分，其实就已经很大很大了。 嗯，对。 虽然还有很多人像我们这个年纪呢，也在试图的看一下啊，虽然这些没太准备带我们玩，但是该看还得看，谁让咱们做这个节目呢？ 对对对， 对。而且他现在就是说，其实你比如说电视剧吧。我们以前讲好多注水剧，因为它为了长，它为了拉广告商，然后长期的投入，它会要求你的长度有一定的。 对。 但现在你看网剧它是季播的嘛， 20来集，这就算长的了。 24集，它其实相当于就按照一周播2集或者一周播4集的这个， 对， 它有一个季度，然后播24集，就像3个月的长度播，我就播这24集。 嗯。 所以你不要给我水。 对。 然后比如说嘛，就是说我这一集的中心事件是什么，你节奏要快，不能有很多水戏，因为你一旦有水戏人家就会快进，甚至人家就不点了呀。 对， 人家就不点击了。 他这个是特别直接的，你比如说这个电视剧，你我们守在电视机前坐在客厅里的时候，即使中间注了一些水你也会看下去，你这种收视的这种硬性的， 对，你可能上个厕所再回来继续看 没有关系， 甚至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逆向的去改变受众的观看习惯观看方式，可能原来的观众都急脾气，哎呀不好看换台，但是后来发现怎么换 了 哪个台 都是这样， 那么我就做个饭或我出去下楼取个快递，我回头看剧情我还能连得上， 而且关键是这样，就比如说你看45岁往上的观众他的心理节奏， 对， 和10几岁的观众和20岁的观众他的心理节奏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你看网剧为什么节奏很快，就比如说现在最近什么那个白夜追凶之类的， 啊，对， 相当于3集一个案件， 嗯， 然后1集一个事件， 嗯， 它就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快节奏， 对。 他因为他那个受众相对更年轻一点，要求更高嘛，都是看美剧回来的人。 嗯，好啊，非常感谢徐然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一些介绍啊， 分析。 下一次等徐然来的时候呢，咱们再跟他聊一聊关于他在写剧本的时候，就剧本对于这个几个类型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啊？今天时间关系， 嗯， 我们先听一下这个《炊事班的故事》其中这一段啊。 啊，进入戏中戏了。 对，戏中戏，我找的就是这个谭副指啊和这个牛护士长在办公室，结果小胡闯进来这么一段。来，大家一起来听一下，一会儿有利我们维族剧本。 哎，那当然了，你从当兵到提干，组织上不是考察你6年了吗？啊，咱俩刚认识6个月，你就递了2份破申请，就让我把你提拔成男朋友啊？ 你这个算是拒绝我？那拒绝的话，你也不用专门跑来当面拒绝我呀。 我也没想来呀，是我们领导让我来的。 咱俩这事儿都惊动你们领导了， 是来巡检，真没有幽默感。 哎，兄弟，你之所以不喜欢我，是不是觉得我缺少幽默感？ 嗯，你不是缺少幽默感 啊， 你是一点都没有。 哦，请进。 好，指导员，来，走，有。 哎呀，牛护士， 哎呀，你好，好久不见。 你是谁呀？ 我谁你都忘了？那年你来炊事班给我们传授运气常识。 什么？ 不是，哎呀，那年大招捡了几个鸭蛋，然后当天鹅服，那会儿还没你呢。 对不起啊，指导员，我的意思是那会儿你还没来呢，然后牛护士长就到我们炊事班给传授那家禽的运气常识来着。 哎，牛护士长，你真忘了我了？ 炊事班长最帅的那个。 哦，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米卢。 哎呀，不是米卢，米卢是那小鸭子的名。 我，小胡。 啊，对对对，帅胡。 终于想起来了。 你好 。 哎，小胡。 啊，你是来找我有事吧？ 啊，对，是找你。哎呀，一见牛副社长把正事忘了。那个大拇指，我听说咱们那个报考军校名单下来了。 这事儿你一天问我好几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名单还没最后确定呢。 我不是想总问你，我怎么听说那名单里没我呀？ 嘿，这名单我还没有呢，你都有了，那你给我透露透露行不行？ 名单要是下来了，你就告诉他呗，等待多难熬啊！ 是， 你怎么不理解等待的滋味啊？ 就是， 我不理解等待滋味，都等了半年了都。 你等啥半年了？哼，你军校不早毕业了吗？ 我跟你说不清楚。这样，小胡啊，你先回去，我跟牛护士长我们说点工作的事儿啊。 那我你。那行，那一会儿我先走了啊。 好， 谭副指，哎，你都不知道，为这事儿我现在都失眠了。 啊，你等等，小胡，你刚才说你怎么了？ 失眠了。 失眠了？ 啊， 太好了！ 你这是？ 不是，那个我们领导啊，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专门了解战士的睡眠情况。小胡，走，去你们班啊，顺便给你治失眠。 哎，行，走。哎，你走。哎呀，走了啊，唐副指。哎。 好，就这么一段啊，这是我们的其中的第一段。 就记得当时谭副指是个大帅哥 啊，挺精神的， 哎，对， 啊，白白净净的啊。咱们呢，第一段第一部分呢，主要的角色就是谭副指啊，牛莉饰演的牛护士长， 嗯， 还有这个那个小胡。 小胡， 那这个谭副指就留给大佐了啊。 Okay， 啊，这个是一个没有幽默感，还要想寻找幽默感的人。然后牛护士长是牛莉出演的客串的这么一个啊，就是 呆呆萌萌的副长， 哎，挺有意思的。然后呢，那小胡我来。那咱们下半段呢，这个人物关系比较乱一些，就是比较多嘛，这到了 小毛小毛什么的， 到了班里了嘛。牛护士长呢台词量比较大，还是王哥继续。 嗯， 然后呢这个王班副和这个谭副指啊，就是这个哎是小江吧。 嗯， 小江和这个谭副指还是由大佐来。 行， 然后小毛和王班副呢由徐然给我们串一下。 啊，记清楚了，一定得记清楚了 、记清楚自己的角色。剩下我怕我记不住，我剩下小胡、大周加胖猴，虽然词儿都不多。好， 行，大家记清楚了，是谁到谁该说话的时候不要控场啊。 好，那这个要是控了大家就骂我啊。小胡、胖周加胖猴啊，大周加 胖猴加大周。 好，咱们准备321，就请谭副指先请牛护士长进来啊。来，321走着， 请进。 谭副指导员，首长来看你来了。 哎，小牛。哎，你怎么来了？来，坐。 我呀是到你们蓝连巡诊的，顺便呢看看战士们的睡眠情况。 太欢迎了，我给你写了两封信，你一封信都没回我。 求求你了，以后别给我写信了行吗？现在谁还用这种古老的通讯方式啊？我都是趁着后半夜没人的时候才去收发室拿的。 你干嘛后半夜去啊？你们那儿白天没人值班啊？ 哎呀，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我幽默的起来吗？我那心里说的事儿你还没答复我呢。 急什么呀？你不得给我时间好好考虑考虑啊，再给我点时间好好考察考察你。 哎呀，情感这事儿你说怎么考察呀？ 那当然啦，你从当兵到提干，组织上不是还考察了你6年吗？咱俩刚认识6个月，你就递了2份破申请就让我把你提拔成男朋友啊。 你这个算是拒绝我？那拒绝的话你也不用专门跑来拒绝我呀。 我也没想来呀， 是我们领导让我来的。 咱俩这事儿都惊动你们领导了？ 是来巡诊，真是没有幽默感。 哎，小牛，你之所以不喜欢我，是不是觉得我缺少幽默感？ 你呀，不是缺少幽默感，你是一点儿都没有。 报告， 请进。 潘副指导员， 小胡。 哎呀，牛护士。哎，你好，你好， 你 好，你 好，你好，你 好， 你好， 好久不见呐。 你是谁呀？ 我谁你都忘了？那年你来炊事班，给我们传授孕期常识。 什么？ 啊，不，就是那年呐，就是大周捡了几个鸭蛋吗？然后那个当天这个当天鹅服。那会儿呢还没你呢，对不起啊，指导员，那我的意思是呢，就那会儿你还没来呢。然后呢，牛护士长就到我们炊事班给传授那个家禽的孕期常识来着。牛护士长，你真忘了我了？这炊事班就长、 啊、 长得最帅的 啊，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米卢、 哎，不是米卢，米卢是那小鸭子的名，我 小胡 啊，对对对对。帅胡， 哎，就这回想起来了。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哎，小胡，这个你是来找我有事儿的吧？ 哎，对，是找您。这一见牛护士长，把这正事儿给忘了。那个谭副市长，我听说咱们那个就是您报考军校那个名单下来了。 这事儿你一天问我好几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名单最后还没确定呢。 我不是想总问你。我怎么听说那名单里没我呀？ 这名单我还没有呢，你都有了，那你给我透露透露行不行啊？ 这名单要是下来了，你就告诉他呗，等待多难熬啊！ 是， 你怎么就不理解等待的滋味呢？ 就是啊， 我不理解等待的滋味，我都等了半年了都。 你等啥半年了？你军校不是早毕业了吧？ 我跟你说不清楚。这样啊，这个小胡，你先回去，我跟牛护士长啊，我们说点工作上的事儿。 那行，那牛护士，我先走了啊。 好， 那谭副指啊，你不知道，就为这事儿啊，我现在都失眠了。 嗯，你等等等等，小胡，你刚才说你怎么了？ 失眠了？ 失眠了？太好了！ 你这啥意思？ 哎，不是不是，我们领导啊，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专门了解咱们战士的睡眠情况。小胡，走去你们班。顺便给你治失眠。 哎，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等等等等等啊，我拿药箱，走走走走。 啊，走了，谭副指。 这叫什么事儿啊？真是的。 大家来到了炊事班的后院，牛护士开始跟大家讲解这睡眠的事情。 哎，小胡，咱们接着说你的事儿吧。你刚才说的情况啊，这属于入睡困难。一般啊，入睡困难的人呢、啊，听力他都特敏感。 对对对对，是是是。 哎呀，有一点声就难以入睡了。 是是是是是。喘气儿都不让， 我心跳他都有意见， 翻个身他都管， 说梦话他都敢舍呀。 那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 应该给他创造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啊。 安静？我们储藏室很安静的，门一锁，一点声音都没有，干啥玩意儿？ 班长，那这不成关禁闭了吗？ 就是啊，这不合适， 啊、不 合 适， 不合适，不合适。 哎，有了， 有什么了？ 有什么了？ 给他戴个耳塞子。没有用啊，我这棉帽子都扣他眼上了，别的他是听不见了。过一会儿他说他那个什么脑血管有个什么扑通扑通的波动声。 对，波动，差点波动。 哎，有了， 又有了。 让他呀提前一个小时准备睡眠，等他睡着了以后呢，你们再悄悄进来睡觉。 提前睡，这倒是可以试试啊。但是我们等一个小时他要是睡不着，我们还在外面等啊。 不相信我是不是？我保准他一个小时之内就睡着了。如果他还是睡不着的话， 那搁板砖啪、那不行，这家伙半死不活的，那不行， 给他灌安眠药那也不行。那过去了呢？ 不是咋的呀，恨我呀你俩，注意素质啊，这战友之间干什么。 哎，吃药那是平庸大夫的方法，我自悟了几招啊，一出手啊招招致命 啊！ 招招治病。 哎，我吓死我了。 牛氏安眠法第一招，枯燥入睡法，数数背诗。 这方法自打有大夫那年就有了， 我就不能再改造创新呢。你数数怎么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看你看，你这是这么数，我呀是数七和七的倍数跳着数。 哎，这个很有道理。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 我怎么听这么 听这么耳熟啊？ 是我在酒桌上听过。 聪明？ 谁 聪 明？ 我呀，我就是从醒酒令里感受到的。 不是数数，这不 这不成算数了吗？那玩意儿多难呐！ 难才枯燥嘛，枯燥才容易入睡嘛。有句古话叫做知难而睡， 那是成语知难而退。 你倒是应该知难而退，我们医务工作者在跟患者探讨病情，你瞎吵什么呀？ 那要是说起的倍数还不中，那咋办呀？ 那哎，有了，小胡，你会做哥德巴赫猜想吗？ 不会，那这世上就没几个人会。会的也都睡着了吧？ 那我再想想吧。 第二天，在谭副指导员的屋里， 说我没幽默感，我练练军事笑话。一个炊事班兵连部的那连敲连部那门， 报告， 请进。 谭副指导员，哎，牛护士没在呀？ 我求你两个事儿行吗？ 别求，您指示，您指示。 第一，你把心态放平稳了，别成天追着我问那报名单的事儿，可以吗？ 行，我以后再也不问我自己报考的事儿了啊。 这就对了。 那名单上有文书吗？ 还问？第二，你别老成天追着牛护士，让他给你治那失眠，他也不是包治百病的老中医，我这失眠他都没治好呢。 你也失眠？ 举个例子，我约了牛护士谈事儿，你呢？如果有事儿，就抓紧时间谈。我给你5分钟时间啊。 行。 哎呦，小胡在呀、 啊？哎呀，你回来了。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哎呀，不好啊！我都数5的50倍，我都数到了，越数越精神。 越数越精神。 是啊。 不会呀、啊，你是不是数钱来着呀？ 哎呀，我数钱干啥呀？ 啊，那就用牛市安眠法第2招，讨厌入睡法吧。 讨厌入睡法， 就是你不喜欢什么你就叨咕什么。 5 4 3 2 1， 等，这数还可以倒着数啊，太好了，咱牛市安眠法又多了一招。走，我跟你谈谈。走、 啊、好，我走来。 嗯，有点幽默感了。 幽默感？我这还没练呢，我呀。 这瞬间起这个音乐太合了， 当时我看这一段的时候，就真的是甘为那个谭副指着急呀、啊， 好尴尬呀、啊！你就觉得他怎么这样，怎么这么笨？这个男人 怎么笨 、啊？太笨了， 那么笨，蠢死了！ 真的，你 着急。 炊事班的故事到4了吧？ 4 还有呢？ 好像是、啊，反正这是3部。 好像是拍到了4， 好像是拍到了4， 拍到4就没有再拍了，是不是？还是这些人？ 就拍没有再拍了。 其实你看，在3里面就已经换了一些人了。 对， 范明不在了吧？老高不在了。 老高不在。 老高不在了，那个就是 王班富， 就是想当班长那个。刚才徐然的这个小帽太好了。 小帽， 中班长，说都中。 特别合适。徐然哪人啊？ 我山东人，但是这小毛应该是河南人。 对， 因为我就对小毛比较有印象、 啊、 然后我就第一部比较熟，后面这个王班富这些我就不太熟了。 王班富是山东人。 王班富是正面的山东人。山东人。 我还以为他说普通话。 山东人。 其实你像这个炊事班的故事啊，就是典型的我们国内的这种就是室内喜剧的 情景 喜 剧 的一个特别标准的这么一个 里程碑式的作品 啊。当时一系列上镜导演的就是这个武林外传啊，炊事班的故事、啊、 哎呀，什么卫生队的故事 啊什么派出所的故事啊，什么哎，他当时军旅题材 看了， 我都看了。当时上镜导演简直就是保证品质，保证，你知道吧？ 对， 他的作品我都看了。 真是，虽然觉得这样的这个题材驾驭起来，对于编剧是主要哪方面比较？ 就是其实这种情景喜剧是最难的， 是吧？ 对，因为你想，你不依托于明星， 不就是歌德榜吗？ 不依托于场景，不依托于镜头， 对， 就依托于剧本 台词， 对，台词，而且还依托于表演、就这个是特别难负。你看，你像我爱我家这个编剧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这种就情景喜剧题材，就除了上镜可能和英达，然后就很难再有第三个团队。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水平要求太高了， 水平要求太高了。 像这个宁财神写这个就是炊事班的故事的时候，包括后来的 武林 外 传啊，这也是上镜团队嘛。 据说真的挺头疼的，一集一集的想包袱， 啊、 一集一集的想这个坎儿。 所以后来也看到他们的那个什么龙门镖局啊等等的这个。 所以后来他们都转型了， 对， 确实太难干下 去。剧情类的还是好写、 嗯， 上天入地的戏最好写了啊，就是这种戏啊就很难 啊、 我一个朋友也是编剧，他特别爱写 这个有战争场面的动画片儿、 哎，动画片， 此处打十五分钟，然后过，然后此处打，他已经决定不了怎么打了，完全由这个后期团队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此处打十五分钟， 太偷懒了， 这开玩笑。 此处有一段枪战， 对、啊， 没了， 开玩笑，里面还有一点描写，但是非常非常的少啊。 你就凭着想象来吧， 对对对， 看感觉来。 台词量这么大的一集本子，可能最少得比别人多个三四千字吧，差不多、 嗯、 按这台词量， 嗯， 这个确确实实对于我们编剧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啊， 招招致命。 嗯、好啊，时间关系啊，今天非常感谢徐然和大佐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围读剧本、嗯，也感谢所有的听众观众收看我们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来， 我是王哥， 明天晚上6:45再见。 却等来心伤，从此缘分模糊了纸上，少了300年前的那几张。